早上8:05，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9月5号，那么白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啊。那么今天呢是有轻度的这个污染，所以呢也提醒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也不需要格外的做一些防护哈，反正就是注意根据天气的情况来，这个考虑自己的出行。 我觉得这种天气说是秋高气爽啊，其实一早一晚还是有一点凉飕飕的，大家可以带一点薄外套什么的。 没错， 今天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跟这两天就是开学的这一段时间也是很有联系的，因为一般这个时候家里的长辈啊或者爸爸妈妈会不停的去嘱咐那位要开学的小朋友或者大朋友， 语重心长的说一些鼓励他们的、鞭策他们的这样的话语哈。 以此呢我们就会想到，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都肯定有长辈跟我们说过某一句话，听到之后立刻感觉特别温暖， 心里暖暖的。 对，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细数一下家里的哪位长辈说过的某一句话让您感觉特别的温暖。 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欢迎各位来共同分享。刚刚呢说到今天天气呢有一些轻度污染，那确实呢环保部也是发布了一个通报，说了因为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的西伯利亚冷高压可能会比常年要弱，那么冷空气南下的频次呢也可能会少于常年，造成秋冬季的气温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那么北京从8月31号以来的这次污染形成过程和2015年、2016年9月中旬的污染过程是相似的，预示着也将和往年相比，那么今年的重污染天气过程还会相对提前。听得真是不开心了。 这确实得提前做好一个准备。 是是是， 这个家里的这个空气净化器，早早的把它处理好， 新风系统也做好准备了。 对，可能要提前上岗了今年。继续来看呢，是五部委联合发文，电视剧严禁以明星为唯一的议价标准。那五部委呢是联合发文，知道电视剧的发展，那严禁播出机构呢是以明星作为唯一的议价的标准。那综艺节目、网络剧呢是参照电视剧的规范执行，那播出机构呢是不得将收视率作为购片价格的唯一的依据，也不得以收视率作为评价电视剧优劣和对员工进行奖惩的唯一的标准。那未取得许可证的影视剧是不得上网播出的。 希望这些标准出台之后呢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电视剧市场带来更多精彩的好作品啊。 是。 接着来看这个好消息，那么中国呢发现了超级金属，飞机火箭上天全靠它，这个金属呢是比钻石更难获取，这个是镧，那也是生产航空发动机核心部件单晶叶片的最关键的金属，全球的镧储量呢仅为2500吨左右，含量真的比所有稀土元素都要小，比钻石更难获取。那么2010年在陕西洛阳县的这叫黄龙铺，在这个矿区当中就勘探到了镧，储存量达到了176吨，约占全球储量的7%。 这真的是发现了这个 宝藏， 宝藏。确实是宝藏。好好保护。继续来看开学季啊，厉害了，清华新生是夜间拉练20千米，公里。 不要问我什么度量衡的换算。 还记得你军训难忘的瞬间吗？来看看啊，2017年的9月3号凌晨，北京清华大学的3000多名2017年入学的本科生是开展了夜间20公里的野外拉练训练。如果是您，能不能坚持得下来？ 你有过拉练的这个经历吗？ 有， 真的有啊。 但我们不是夜间，是白天，就是我就感觉走了一天，我也不知道我走了多远，可能也是20公里，大概这样。 哦，就腿已经不是自己的腿了。 对，我们大概就是从我们当时的学校，我感觉是经过了条条马路，一直走到一座山上。然后又怎么回来的我给忘了。 你想一想，是拉练还是远足呢？ 一定是拉练，因为 因为当时教官，我都记得教官一直跟我们说，说累了不要一直喝水，因为你越喝会越渴， 啊、 就是类似于他一直在旁边叮嘱我们。 哦，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嗯、 初中， 初啊，初中。哎呀、嗯，对于初中孩子来说，这真是很辛苦了。 好累，就累哭了的那种感觉。 我也想起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大学大一，然后不是先开始要军训吗？ 嗯， 大家还很陌生的时候，就把我们集中都拉到了昌平的一个军训基地。到了之后要发衣服，穿军装，很多人在帽子上啊，帽子的内侧呀，还有这个皮带的内侧呀，看到了前人留下的一句话， 啊， 说小心军训第一晚有拉链。就是很多人就相信了， 嗯， 就晚上真的也不敢脱衣服，就穿着军装睡了。人还有些人像我一样呢，就换了。结果到了第一天的晚上，真的、就是、 真的有拉链、 哎，对，真的是拉链。然后大家像我们这种没有做好准备的，就是慌张的，然后打好行李卷出来。那么那天也是那一夜呀，我也是觉得好像跨千山的感觉，走了很远的路，嗯。大概是不是一宿我已经不记得了。、啊、我只记得就是那晚是很慌张， 差不多 对，就恨自己没有听前人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些暗示。 可是我怎么觉得像军训的服装不是应该军训完就带走了吗？ 没有啊，我们是就是一届接一届，对，这样传承下来的。对，后来我们那个揭露真相的那个军装不是后来又传给了后来人 啊， 希望他们能够吸取我们的教训，不要再大意了。 而且有没有咬破手指？一定要相信我， 前人的血书。 好，继续往下看啊， 接着来看 有关学生朋友的这个、 开学，发现这食堂变惊艳了。女同学说了，这装修的比我们家里都好。一个暑假回来，西南政法大学的食堂装修风格已经变得文艺范儿十足。不仅是照片墙，还有欧式路灯，还有各类的美食汇聚在此。那这所学校的女同学开心的说话都瓢了，说我觉得啊，这食堂和我的这个高中食堂相差的很好。啊，不对，相差的很大呀，装修比家里都好。 哎，真的是太高兴了， 一激动就语无伦次了。 你看咱们上周的时候就开始说过，这高校之间这食堂已经开始 PK 了，果然是这样。你看传媒大学， 嗯， 还有上次我们说到的这个郑州大学， 哎， 然后现在西南政法大学， 明争暗斗啊。 这个就是各路这个高校的风格都不一样，而且、是吧， 哎， 又现在出现了欧式的， 天哪， 我们静静的等待啊。 哎， 继续来看早高峰遇乱停车，交警持续的敬礼劝走了多名违停的司机。那在辽宁大连港湾广场附近的多辆私家车在早高峰期间占道违法停车，那执勤的交警见状呢，是对着违停的轿车敬礼，直至轿车自觉的驶离，那挪到合理的位置停放。那这位交警呢，还耐心的解释了违停所造成的不良的影响。 要说这个执法的时候，尤其是交警执勤的时候，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复杂的状况。 是， 像这位交警这样，以理服人，以德服人，我们应该给他点赞。 是， 再来说一下，这还是一个算是一个交通意外吗？确实是很危险。英国的一位男子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结果还被车给撞伤了。最近呢，在这个英国也是当天凌晨，一名男子呢是和家人正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这个时候一辆白色的高尔夫车撞上了他们家的墙壁，把房子呢撞出了一个大窟窿，之后还引发了这个火情，导致呢这名男子下肢严重损伤，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这算不算是人在家中坐，这个汽车闯进来，好可怕。 是我觉得好像国外我是屡次听说发生这种事情， 哎， 而且好像是因为我感觉因为都是那种带草坪的房子啊，或者是就是你会感觉跟咱们的虽然居住环境他们可能稍微的空气啊什么的感觉房子整个也漂亮一点，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有这种危险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对啊，就 其实我觉得我住在十几楼安全的多。 哎呀，总之呢，我觉得这责任还在这个司机的身上呀，好好的来这个救助伤者，然后来弥补他造成的损失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有没有哪位长辈对你说过的某一句话让你感觉很温暖，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五月天的歌《小太阳》。五月天的小太阳。嗯，接下来到了我们的话题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有没有哪位长辈对您说过的某一句话让你觉得好温暖。 哎，就像是太阳要温暖了我们的心房。 是啊。 嗯，刘仁庆说了，姥姥说别贫嘴，把秋裤穿上。 哎，好多朋友都提到秋裤了。 哎，但是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些真的是很有意思让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话。 是， 哎，来看现在这就比较与时俱进了，说我现在要发一个红包，你赶快准备好准备好要抢红包了， 而且是在和你私聊的那个 那个微信里边在说这句话是吧？ 咱们家那个群里发红包了，你赶快准备好。 哎呀，顿时觉得心里暖洋洋啊！啊，现在不是开学了吗？很多这个来到外地上学的朋友们，想一想，等到回家的时候，家里的长辈会说：“我们家的大学生回来了。”然后奔走相告。 哎，真的是，我觉得这一般是出现在比如，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 对， 或者更老的一辈， 对对对。就特别以你为傲啊，所以要好好学习。 来看这位朋友说的，说，我家两个儿子想生个女儿，就是生不出来。以后，我们两家就你一个女儿是一个大宝贝了，这是我叔叔跟我说的话。 有时候是这样哈，就很多那种大家族里边，比如说男孩多或者女孩多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突然之间有了一个男孩或者是女孩，都是那种格外被呵护、 对 被宝贝的。 这就是咱们老谁家啊，唯一的大宝贝，唯一的这个女儿，女宝、男宝， 好开心呢！上面有七个哥哥保护你。来看看，哎，这位朋友说的是，哎，这朋友说的也差不多吧？我爷爷说了，我们一家人养你这一个大宝贝儿啊。 其实现在。家庭确实是这样的， 就好像什么万顷良田里的一棵独苗一样，好好的呵护你长大，但是你也要经风雨啊。 是，来看这位朋友说，怎么又瘦啦？听到这句，第一反应的是，其实是没有哪瘦了，但是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感觉是宠溺你的一种表现。 要看这话是谁说的，一般要是爸妈说的，可能基本都不信，没有什么说服力。就爸妈眼中，如果很久没有见到你，总是觉得我们家孩子瘦了。 老人会觉得你没胖就不对， 哎， 你没胖呢， 吃的不好，心情不顺， 你看看又穿条破裤子， 赶快把秋裤换上。来看这位朋友说的是，妈妈对我说，这是姐姐的东西。你要拿走要经过姐姐的同意啊，这不是妈妈对她说的，是对她的弟弟或者妹妹说的，就是说，就是这个身为妈妈哈，一碗水端平，对两个孩子都有公平的教育。 我是真心觉得当妈妈不容易，尤其是家里有两个孩子，而且这两个孩子还不是很合的时候，就他就得就当那个就是和平使者、 调停人， 对，就一直在说，哎呀，怎么样，不要乱拿姐的东西，你要让着弟弟啊，让着妹妹啊，就一直在这样。 有些家长就总是会强调说，这个哥哥姐姐要让着弟弟妹妹，其实呢，实际上就是要考虑一下作为哥哥姐姐他们的心情，同时要兼顾到。 对，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的说。开学卖宽带，第一次挣到钱，给我妈发了50块钱的红包，我妈返了我520，说你好厉害哦，以后不用这样，有我呢。当时捂着晒伤的脖子，眼眶就红了。 是呢，是呢， 这应该是属于那种特别懂事儿的孩子。 对对对， 其实可能也没有家庭条件会让他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就是想去分担。 这我觉得他妈妈当时收到这50块钱红包的时候，应该也是可能。红了眼眶的， 是 看到我孩子这么辛苦啊， 是是是， 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位朋友说的是，寒假打工的时候是真累呀，而且还遇到了很多就是年轻嘛，就各种各样的情况都要去面对。他说，因为方便，有时候住在舅舅家里，一天早上舅舅说你别去了，我把钱给你，你看你这几天休息的都不好。他舅舅好心疼他， 是真的是，好像有的时候听父母的暖心的话听惯了，你再听舅舅呀，听听阿姨呀， 哎 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 亲人真好啊。 来看，就是你的小祖宗啊，说爸妈说了，不想结婚没关系，你过得开心就好。 哎， 就是我觉得这是好父母，就不要给这个子女压力， 没错，很开明啊。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个叫小瘦说了，我妈摸着我胖的往下坠的小腿肚子说，哎呦，看把我女儿给饿的都瘦了。还有就是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妈坐在床边往我嘴里边喂水果。于是我这个暑假过的，你们可以想象。 对，我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小腿肚胖的往下坠了。 今年秋天不要再贴秋膘了。 哎，这个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是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就是我妈一根雪糕， 哎， 放到我嘴里， 好幸福啊！ 是因为她把我凉醒，就夏天，我实在睡得醒不了的时候，没有办法放进去， 哇！ 然后我一下就醒了，以后还没有办法怪她。但真是吓一跳， 嗯， 就我妈这种方法还挺多的，我现在回想一下，就各种这种方法，比如说用雪糕， 千奇百怪的这种招数啊， 嗯， 所以现在你已经是练的是金刚不坏之身， 对呀、啊，完全就是百毒不侵啊， 哎呀，厉害了，要感谢妈妈呀， 嗯嗯，来看这位叫李任 seven 的朋友说、 嗯， 妈，你怎么那么爱笑啊？我妈说，因为生了你啊， 啊，就好像之前看到过一个故事，也是非常温暖的， 嗯， 比如说，妈妈，你为什么是对我这么好，还是怎么样？ 嗯， 妈妈说，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啊，所以我爱你啊。 嗯， 特别简单的一句话，但是真的是让你， 我要把这些话都记在小本本上， 以后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时间说出去是吧？ 感动我的女儿。 我们接着来看啊， 来看何称说，小时候的压岁钱总是被爸妈没收。 嗯。 哎，就是一个叔叔偷偷给我的压岁钱，然后告诉我，哎，别让你爸妈看见，要不然又没收了。 哎，谢谢好叔叔好阿姨呀、啊。来看看这朋友，他厉害了，他奶奶呢也有自己的朋友圈。 嗯， 奶奶应该是很年轻啊。 嗯， 可是呢，他已经是长大成人了，因为奶奶在朋友圈里边发的是说，转眼之间我们家这个丑小鸭已经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奶奶祝你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懂事。哎呦，看看呀，这个岁月呀，真是二十年的青春年华呀，一不小心就长大了，真是要好好珍惜呀。这是奶奶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边发出来的。 嗯嗯，我觉得这段对话是很有意思的。 哎， 这个，然后这位朋友他就回复了奶奶说、 嗯：“ 谢谢奶奶，我不想快长大。”结果奶奶的回复也特别的经典。 嗯， 不长大。不长大只长知识，长智商永远留在奶奶身边也不嫁人。 哎呀， 真的 好温暖，好温暖。对呀、啊，就奶奶真的是对她又是又疼爱，然后呢又希望给她鼓励， 嗯， 那种感觉。 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太有意思了。不是一样的狗子说，外公对我爸说，吃饭的时候就不要打孩子了，让他好好吃饭。 所以我们在想，你家到底就是一个什么情况、 啊？所以外公的意思是吃完饭再打， 就爸爸是格外的严厉吗？哎呀，这是 很有意思啊！ 希望爸爸听外公的话啊。 嗯 嗯。来看，还有这位朋友叫做你还好吗？他说呢，我爸爸对我说，别担心，如果在外边混不好就回来，我养你。 好霸气。 嗯，其实往往父母越是这样说，这个子女反而是越能够体会父母的苦心。 对， 对， 然后越会在外边坚强的生活。 是啊，而且一般通常这种情况下都是父母看自己的孩子有点太辛苦了， 哎 安慰他说别担心， 嗯 啊，不要太辛苦， 哎，永远给你安全感。 真的回来了。 爸爸，我不但自己回来了，我还把女朋友也带回来了。 希望好好的养我们。哎呦，我的天哪， 靠您了。 这时候又该赶出去了。 是啊， 哎呀，父母内心永远都是矛盾的、哈， 有些父母说的话也不要全听啊。你怎么那么实诚啊？ 来看这位朋友，名字很有意思，说我叫你三声，你敢答应吗？他就说，跟妈妈聊天开玩笑，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婿，他说，吴亦凡吧。 啊， 我真是很感谢他。 嗯，哎，你妈妈好年轻啊。 哎， 嗯， 喜欢俊俏的这种小男生哈。 是啊是啊，这位叫儿女情的朋友也说了，他说我和男朋友分手之后，我妈跟我说我爸跟他说了，说我女儿那么好，那小子他凭什么就不喜欢了？我爸可是那种当面从来不夸我的人，想不到背地里会这样说，我当时就泪奔了。 嗯， 可以理解啊。 我真的觉得这个父母中应该会有一个，就是平时给意见特别少，但是一给意见，这个孩子一定会听。 哎， 有这么一个角色挺好的。 嗯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有没有哪位长辈对您说过的某一句话觉得特别的温暖。 嗯， 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一段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说。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

为这一定是一首来自苏打绿的歌曲。 没错，苏打绿的《天天晴朗》。这里是下半时段的《物语来了》，我是于思淼。 嗯，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有没有长辈的某一句话让您觉得特别的温暖？ 没错，没错，欢迎各位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GTP986。接着我们还是来说资讯。 好， 哎，这个真是让人胃口大开呀。 嗯， 黄焖鸡，预计呢最近已经要登陆美国了。这个包括黄焖鸡米饭，还有兰州拉面，还有沙县小吃，这是并称为三大国民小吃。不对，应该是四大。 还有什么？ 成都小吃。 成都小吃， 对吧？ 那个店的名字就叫成都小吃吗？ 哎，我反正经常见到啊，我就认为这个普及率很高啊。 对，哎，是确实是成都菜，川菜现在 也是很火。 对， 嗯，这个作为后起之秀呢，黄焖鸡米饭不仅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地都开了分店，如今呢是逐渐赶超沙县小吃和兰州拉面，现在已经作为这个新兴之秀登陆美国了。那么作为一道普通的鲁菜，这个黄焖鸡米饭到底是怎样走红的呢？很多人啊都在研究这个如何在家里边做出一道香喷喷的黄焖鸡米饭。 嗯，哎，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就咱们中国人最厉害的就是他在外面吃到什么东西就回家研究。 哎， 没准研究出来的比在店里研究出来的比在店里吃到的会更好吃。 就是在店里边是一道招牌菜，您学会了之后回家就是您的一招鲜了。 对啊，而且还能够根据就是自己家人的口味，然后呢， 独创一些什么？ 对，加一点料，然后呢就会让它变得更好吃。 哎，就是家的味道啊。 没错，继续来看吧。这个迷路的老人呢，是身揣了40年前写给爱人的一封信。那昨天呢，大连的一位老人迷路了，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的姓名。那民警呢，在他身上找到了两样东西：一张17年前爱人离世火化的证明和一封40年前他写给爱人的信。那目前呢，已经联系到了老人的家属。他还是说到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啊。所以说，真的是很。就是 太感人了， 又感人又觉得挺难过的哈， 心酸哈， 心酸。 接着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很受鼓舞了。这是残疾小伙子靠双手倒立行走，开多家诊所，而且还收获了一份甜蜜的爱情。最近呢，山东日照的这个小伙子叫于月明，他呢是因为小的时候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一直是靠双手倒立行走。那么他呢后来考上了医学中专院校，毕业之后自己开设了多家诊所，希望呢能够帮助更多的病患。同时这于月明呢还收获到了自己非常甜蜜的爱情，挺幸福的。自强自立啊。 是，也是看看挺幸福的，而且很浪漫的一件事儿，就是周杰伦演唱会歌迷现场求婚了。刚才你唱《告白气球》的时候，他向我求婚了。我们从高中一直到现在9年了。那么在2号呢，济南的奥体中心，周杰伦的演唱会歌迷现场求婚的，现场的歌迷呢，也是艾特了好多好多的人，还有朋友，包括周杰伦的公司，歌迷会。周杰伦点歌时间，那女孩，为什么手里有花的女孩说这个？刚刚男朋友向她求婚了， 哎，好幸福呀， 证实了这件事情。 就两个人应该生活当中也是志趣相投的，都爱听周杰伦的歌嘛。所以希望他们幸，这就是他们幸福的开端。 是， 接着来说，看看这条资讯，说的是这位男子啊，强忍牙痛不就医，结果导致呢这个下颌骨溃烂，需要手术。武汉的一名男子呢，平时是偏爱吃甜食和碳酸饮料，半年前他的牙痛发作了，但是呢一直忍着没有去看医生。后来啊，他就觉得脸颊皮肤出现了破溃流脓这样严重的情况，这个时候才去医院里边就诊。经过检查，那么他呢也是左侧的这个下颌骨大片的骨质被破坏，需要紧急的手术治疗。医生说了，牙疼真的不能强忍，应该要尽早的就医治疗，不要拿牙痛不当病啊。 确实是，还有平时的饮食要注意一些。 哎， 来看4岁娃迷路了。爸爸呢是千里外看朋友圈找到他了。那30号呢，江西的赣州一名4岁的男童是独自出门迷路，被民警带到了派出所。那民警呢就发朋友圈帮他找 家人。后来呢，男童远在广东上班的爸爸看到朋友圈之后才知道，随即通知孩子的奶奶将他接走了。 哦， 啊，真是太惊险了。 哎，这个孩子也是一名留守儿童啊。 嗯， 所以这个以后就是这个在家看管孩子的这些监护人 是 要这个注意孩子的安全。 嗯，没错。 接着来说，这可以称为影帝了。 嗯， 这位少年准备花万元买装备，还报了假警说钱被盗了。最近这个安徽桐城的一名13岁的少年报警说了，说自己在家里边遭到了持刀男子抢劫，抢劫金额达到10000元。他也是边哭边讲述了事情发生的情景，但是民警发现他家里边其他更贵重的物品呢都没有丢失。后来这民警呢就在这个男少年的卧室里找到了这10000多元啊。根据这个少年的交代，他呢其实是想买游戏装备，于是自导自演了这样的一场苦情戏。 嗯，所以说这个孩子就是孩子啊。 哎呀，但是也要接受一下教育啊。 是， 以后要是任他这样发展的话，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啊。 对，感觉自己已经，哎呀，感觉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一样 啊。是 啊， 是 啊，自导自演的， 还能声泪俱下。 对， 他不做影帝，谁当影帝呢？ 是，继续来看。嗯，小夏呢是买臭豆腐，多逛了几家摊位。当小夏又返回到这个开始看到的臭豆腐的摊位的时候，遭到了老板的调侃，说， 嗯， 现在又想回来买我家的，我还不想卖给你呢。 哎， 啊，小夏想到自己这个26岁了还是单身，越想觉得越凄惨，然后就报警求助警方的帮助了。 我感觉这个小夏呀和这个李老板啊， 嗯， 两个人都是有点玻璃心。 确实是，这边 对 豆腐摊的李老板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是啊， 还说这个买东西就像找男朋友，不是你想买就买的， 挺任性的嘛。 嗯， 所以还要互相伤害，结果两个人都承受不住了。来看这位小伙吧，他呢是相亲，因为火锅只吃清汤遭到女方的嫌弃，说实在忍不了。最近呢，一位小伙子参加相亲节目，因为他火锅平时只吃清汤，这个被女嘉宾嫌弃了，说真的忍受不了呀。那么这件事情呢，在网上也是引发了吃辣和不吃辣网友的大战。网友 A 说了，吃清汤火锅不如不吃。网友 B 说，不吃辣就不配吃火锅。谁说的？每次我都是吃清汤的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饮食习惯，这算不上什么大的问题。 对，一定也是。哎，我真的在想，我是比较喜欢中和一下。 嗯，鸳鸯锅。 对，鸳鸯锅。然后我觉得菜一定要在不辣的那边煮一煮嘛。 嗯， 然后如果你想吃辣，稍微蘸一蘸， 嗯，调节一下。 其实我每次要那个辣汤有一点摆设的意思，但是你看着它就会感觉，哎呀，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你是怕遭到嫌弃对不对？看说你看他又来点清汤火锅了。哎，不过这样一想的话，突然我也能够理解了。 嗯， 就是如果两个人在饮食方面吃不到一块儿去，这以后也确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 吧？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就是我们俩挺有缘分的，就是在相亲的路上一直齐头并进的。就是分别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们也总是在相亲。 嗯， 然后就一起来聊。然后他就特别有性格，他就说，我第一个问题永远都是你们家爱吃米还是爱吃面呀。 哦， 就是他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你不要小看这，这个虽然是生活细节，但是以后可能会对家庭影响很大的。 对，而且我觉得还会从饮食暴露一些性格， 哎， 还个人习惯什么的。 比如爱吃馒头能够表示是什么性格？那爱吃包子一定是包子性格了。 爱吃馒头就可能有点胖。 爱吃什么吃多了都会胖。 实在没得可回答。 哎呀，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够古怪刁钻的。接着来看吧。 嗯， 这位是小偷。盗窃10年，只偷不卖。他是收藏这个赃物，甚至都可以开店了。湖北的一位奇葩的小偷啊，10年来偷了价值50000元的名贵烟酒和笔记本电脑，但是呢，都藏在家中。警方呢，将他抓获的时候，他自己交代说，虽然呢偷了大量的名贵烟酒，但是担心出手之后会引起怀疑，所以一直藏在家中，每天晚上回家之后独自欣赏。 赏， 嗯，有点怪癖的一个小偷啊。 嗯，是。嗯，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长辈们那些深深打动了我们、温暖了我们心房的那些话语。 嗯，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首海龟先生的歌。 喜欢听着这个海龟先生们这么自信地唱着这首英文歌， 有点听不出来在唱什么。 想起在家里边的时候，我爸爸经常，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不是学英语了吗？比如说偶尔播到了什么英文台呀，我爸爸就会一脸殷勤地问我，他们说什么呢？会读了没有啊？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是对我深深的鞭策和鼓励。 哎，其实。以前学英语真的是这样， 嗯， 比如说家长就特别爱，就看到什么东西就考一下， 哎， 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呀、啊、对呀、啊嗯，检验你学习成果的时候到了。 要说不知道的话，就是特别，就是不安，说不知道你学的什么英语啊， 或者他们还要掩饰一下他们的失望， 嗯， 就是那种感觉喽。来看看，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长辈们。对我们说过的话，让我们觉得心头非常温暖的话， 是，来看，柳烟离说一直在外地，有的时候打电话无意提及老家的小吃，说这边都没有，我妈就会说回来了，回来妈给你做， 哎， 嗯， 这一句话可能就让你已经归心似箭了。主公萌萌说了，我那天失恋了，然后我爸给我发了520块钱的红包，又发了一句。我是世界上第一个爱你的人，也是永远爱你的人。本来分手也没有那么难过，可是看到爸爸这番话之后，真的是难过了好几天。 嗯，好像真的是这样哈。有的时候就是你在特别委屈的时候，如果说再来这么一句非常暖心的话，真的就 承受不住 了。 对， 但是泪崩之后就好起来了。 对， 来看看，这朋友看，徐南米北说。你回来看爷爷，爷爷炒面给你吃。 哎， 就是曾经说偶尔间夸他炒面好吃，他就一直记到现在。 嗯，就老人家呀，他就是又想尽各种办法，然后来吸引后辈们回家啊。 嗯， 来看看这位叫1994的朋友说，他说，和快要订婚的男朋友分手了。我爸说，我这么好的女儿，不是谁都能便宜了的。要知道我爸可是很凶的那种爸爸，第一次听到这么温暖的话呀。 就是铁汉也有柔情啊，尤其是对你嘛。 嗯，虽然说的时候可能还是一如既往的那种比较 严厉的表情， 严厉的表情，但是真的特别霸气。 哎， 嗯嗯嗯。来看游丝洗不掉说，我舅舅也是真的对我很好，说15岁一个人去成都，读寄宿学校，人生地不熟的，舅舅家呢就离学校要坐3个小时的动车。 嗯， 跟我玩的很好的同学闹矛盾，快绝交的那种，我就觉得很委屈，就给舅舅打电话哭啊，就在电话里一直安慰我，然后还买了晚上的车票到学校来找我，然后把我接回家。 嗯，哎呀，好温暖的一个亲人呐。 嗯。 来看看这位叫寒蝉的朋友说，他说小时候呢压岁钱都被妈妈收回去了，姥姥每次给我钱都是悄悄的，还让我不要告诉妈妈，有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的也会为我留着。他说我已经有1年多没有见到姥姥了，姥姥呢已经85岁的高龄了，希望她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能够陪着我结婚成家，然后这个一起幸福到老。 嗯。来看凹西凹说，爸爸说不能再要第二个孩子，要了我女儿就不能这么吃香了，实实在在的一句话啊。 哎，对对对，还是很感动人的。 独宠这位女儿 是啊，还有呢，这位叫小胖，他说我妈说好想听我家小美女唱歌呀。 哎呀，好可爱的一句话 呀！妈妈怎么看你怎么好啊！ 真是不唱都不行啊， 连声音都像小百灵鸟一样。 哎，真的是圆圆，你记不记得就是，我刚来的时候，然后你就是因为我对这里不太熟悉啊，你就告诉我我是电台的小百灵。 我还说过， 我当时就信了呢。 哦，我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脸皮没有当年那么厚了。被岁月的风霜磨去了一些。 而且你记得吗，我干嘛要聊这些。 下了节目我们接着叙旧。天哪，我真的是觉得害臊了。 还是看看长辈们说的暖心的话哈。 哎呀， 来看看，陈慧珊说了，说在外地读书有一段时间压力大，也生了病，但是每天还是乐乐呵呵的啊。有一次呢是遇见了教过我一学期的老师，他拉着我不放，就问我，哎，怎么瘦了那么多呀，你这样不行啊，看了多心疼。当时笑着说啊，没有，可好了，就走了。过后一个人走着走着就没有忍住眼泪，因为真的是十分久违的温暖。 哎呀，太感动了。来看这位朋友说的，他说刚刚听到那个舅舅对他特别好的，他说我的舅舅只会在看见我进门的瞬间把桌子上的菜藏到门背后去。哎，家里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可能舅舅实际上就是舅舅只是辈分高，和你接近同龄那种。两个人甚至是从小一起打着长大的， 或者是默默的把那盘菜举得特别高。 你 能 够 着 吗？哎呀，也是另外的一种爱啊， 是 有意思。 再来看一位朋友愿娃说，七夕呢，我妈打电话，接了电话就说小情人节日快乐。然后呢说到了我找对象的事情，她说估计我是嫁不出去了。我说那不然我就不嫁了。我妈说可以呀，我养你。 哎， 又是可以养你的， 就爸爸妈妈比我们还要提前的接受这个现实啊。勇于面对现实。哎，来看这朋友说的，会飞的猫，他说呢，我做错了事儿，但是我妈跟我说没事了，下次记住了，不要再犯了。一瞬间眼泪就掉下来了。有的时候家长平时对我们是很严格，然后就是独独在某一件事情上，我们觉得家长可能饶不过我们的时候， 对， 哎，他们突然对我们很宽容，这个时候你反而承受不了。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一定这次特别严厉的会， 没错，躲不过了。 就感觉他饶恕了你，感恩戴德呀。 没错没错。哎呀，其实这也是爸爸妈妈的小手腕嘛。但是总归还是带给我们很温暖的感觉。 我们分享了那么多长辈跟我们说过的特别温暖内心的话。 没错没错，他们很爱我们，我们也好好的爱他们。 是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希望大家今天周二顺利吧。 明天见喽， 拜拜。 北京时间九点整。